另外呢，在蒙古高原的西部和北部，还有伊朗高原呢，会有大风天气。那么说完亚洲呢，我们再看看欧洲。欧洲呢相对来简单，目前来看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呢，在欧洲的北部地区啊，还是以降雪为主。那么在北美洲呢，目前来看，北美洲的中部主要是阿拉斯加的大部分地区，还有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美国的北部和东部这些地区呢都有小到中雨天气。 嗯， 其中呢，在加拿大的北部啊，是以降雪为主的天气。那么在大洋洲呢，根据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大洋洲的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呢，目前来看天气呢都是晴好为主的。那么在南边，主要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南部，现在看都是小到中雨的天气。 嗯， 在南美洲呢，未来的两三天啊，一般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弱的阵雨，这个对出行啊基本上没有影响。在非洲呢，未来的两三天基本上都是好天气，是适宜出行和出游的。 嗯， 天气情况基本上就这样吧，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天气方面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在出门之前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黄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的，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北京时间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到了每周为各位提供新的请假理由的时间了。在环球趣闻录，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环球趣闻录，我们还是要从一个传统目的地开始说起。 虽然是英国，但是它的目的地其实已经超越了地球的范围了。 你是要说从它那里出发，可以让大家应该说跃出地球，进入太空。 是 最近一段时间可能这方面的消息非常多。我们知道一个叫做马斯克的人在最近几年是特别特别火啊，就是他那个 SpaceX， 他那家公司特别特别的厉害，就在于他是一家民营企业，而他的火箭发射技术现在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的地步。最近好像是不是有人听说了，在2020年他们将会试验载人航天，然后接下来在2024年可以送你去火星。 就说白了吧，不再只是专业的宇航员可以跨出地球。 对，就是大家， 是我们普通人 买张机票就能走是吧？ 对，买张火箭票。 哎，是。那么我们要说到的跟他相对的，其实有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都在梦想着这样一个壮举。来自英国一家太空机构，他们就最近推出了一个叫做世界首家太空游。 那这个叫做 bark.com 的网站呢，你可以去预约。然后位于英国的 bark 自称是全球首家经营太空游的旅行中介机构，为公众安排条件成熟时渴望成型的太空飞行、住宿以及娱乐项目。那太空游的套餐价格呢，大家都一定很关心吧，从183,000英镑到580,000英镑，大概人民币是160万起跳，上到500万，甚至是上不封顶都有可能。 对，起跳啊，这么一跳就跳到太空去了。 嗯， 刚才说到的这个应该是一个预定项目啊，大家听到他的这个描述当中说了，条件成熟时渴望成型。 它是一个对太空游的旅行中介机构， 嗯， 所以它可能也是需要基于像 你刚才说的那位人物， 嗯， 他那样的专业机构，对，马斯克， 嗯， 然后提供这样的技术支持的。 那对，这个马斯克什么时候把这事儿弄长了？ 嗯， 英国这家中介机构就钱就赚到手 了， 是吧？ 对对对。 不过呢，这个任何太空游都要等到。据说啊，这个消息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到了太空之后，如果我在太空待的时间比较长， 嗯， 我该待在什么地方呢？ 是， 原来我们都知道有空间站，但是空间站非常非常小的空间， 嗯， 它可能能容纳的人非常少， 嗯， 而2021年首家太空酒店就会建成， 嗯， 这家太空酒店呢，在建成之后，很有可能是和马斯克的那个自己的那个载人火箭是要有连接， 嗯， 有对接的。 对。 那么现阶段，据说对于太空有感兴趣的客户呢，就可以到英国的这家网站上注册，填写自己感兴趣的太空度假项目。 嗯。 他们还真把度假项目都列出来了。 对对。 怎么玩都有吗？ 对，住宿、娱乐、太空飞行。对，你是想在那儿冲浪呢，还是想？ 嗯，你是住套间呢？ 还是晒月光呢？ 还是住标准间呢？是吧？ 对对对。 这家网站呢，将依据人们填写的内容来设计你的太空游，确保。等到太空酒店建成之后，所有购买套餐的客户在太空逗留至少能待14天。 多少天？ 2个星期。 天哪！ 嗯哼，就是请假请的稍微长一点啊。 我觉得这14小时我还能理解，14天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原来想的就是你只要能够在太空飞行一下，你就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对，嗯，就做个过客就好了，结果待14天，这太厉害了。那这个网站 Bark 的创始人之一菲勒说了，当一名宇航员是不少人童年的梦想，但是鉴于这个职业的准入门槛还是很高的，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梦想。那太空游的这样的技术就给了公众一个用休闲的方式去体验太空的机会。 嗯，对于太空的这样的梦想其实自古都有，而且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电影啊，这个影视剧啊，都是把目光对焦在太空当中哈。其实有一部电影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地心引力，你还记得桑德拉布洛克一个人完成的一部电影。 嗯， 那个里面呢就描述的非常恐怖啊，因为如果一个人被困在太空当中，他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只能待在那里等死。但是现在看到了人类的技术已经达到了能够建一家太空酒店，而且能够载人去火星。 嗯，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畅想一下，你可以把你的计划在他们网站上写一写啊， 嗯， 让他们也根据你的计划呢制定一些什么太空游的内容， 而且排个号嘛，毕竟是全世界的人都有这样的梦想 啊，拿个号是吧。 对，等到真的成熟了你再去预约，可能就要排到好几年之后了。 等位啊，这个事情也是比较艰难的， 毕竟资源有限。 嗯，刚才说的这是英国推出的首家太空游机构，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接下来咱们来说说下面的这件事情。 嗯， 跨境的航线，我们知道出国旅游呢，跨境要坐飞机是非常普通的事情。那么在这些航线当中，谁哪一条航线是最繁忙的呢？根据航空旅行数据服务企业的一份报告显示说啊，全球繁忙程度排名前20的跨境航线当中有14条，想想位于哪个大洲？14条是位于亚洲 啊，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过啊。那其中呢，连接城市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航班是最多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航线成为了最繁忙的地球上最忙的一条国际航线。 就是可能如果刚想说，那国家和国家之间跨度不太大的话，欧洲那边也比较紧凑。 对对对对。 可是他们那边有欧铁， 嗯， 所以可能大家就跨境的时候不一定非要采用飞机这个形式。 是的。 所以坐这个铁路也可以抵达。 嗯。 那所以亚洲像刚说了新加坡到 马来西亚吉隆坡，其实这个很近呢。 但是因为有海域， 嗯嗯， 所以你必须要用飞行才可以去解决。那这个机构呢叫 OAG， 是设在英国，最新报告统计了2017年3月17号到2018年2月18号全球主要航线的航班数和旅客量。报告说呢，这12个月内大概有3万0500架这个飞机航班往返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和吉隆坡国际机场，日均航班达到84架次， 每天飞84架飞机在这两个地之间， 这确实是太多了。 看一看吧，这个新加坡到吉隆坡的空中飞行时间呢，比咱们有的时候这个飞到某一个咱们的其他城市 要 近得多， 京沪空中快轨 要近得多吧？ 对，要近将近一半的时间。 因为从吉隆坡到新加坡就1个小时。 嗯， 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还有捷星航空啊、新加坡的库航啊、亚洲航空啊等等的廉价航空运营商，他们都会直飞这条航线。 嗯，那繁忙程度排名第二的跨境航线呢，是中国的香港到中国台北，那一年往返大概28900次航班。印尼首都雅加达到新加坡一年也有往返大概27300次航班，排名是第三的。 嗯， 以航班架次来看的话，跨境航线前20名当中，据说八条跟中国相关。刚才我们提到的香港到台北嘛，对吧？ 嗯、 然后这个香港到上海的浦东，北京到香港，上海浦东到日本大阪，这些呢在地球上都是比较繁忙的航线。 嗯，亚洲以外，除了亚洲以外啊，因为亚洲竞争太激烈了。 嗯嗯， 最繁忙的跨境航线就是美国纽约市拉瓜迪亚国际机场到加拿大多伦多市皮尔逊国际机场，一年往返大概有17000次，排名是第八。 嗯，也就是说在北美的这两个大国之间，他们的航线还是挺繁忙的。 对， 我原来想这个美国人应该飞到其他地方比较多，原来是飞加拿大的比较多， 因为挨得近嘛。还是 对、 嗯、 那么以旅客的人数来看的话，台北到香港，这是咱们中国境内啊这个全球运送旅客最多的航线，过去12个月运送了650万人次， 就是架架都是满员。 是， 嗯，报告说呢，鉴于亚太地区航空客运业强劲的扩张，航空运营商在这样一个地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全球最忙碌跨境航线前20条当中有14条，前10条当中有8条都位于亚洲的城市之间，其实也不太让人惊讶，就意料之中。 嗯、你想过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地形的问题，有的可能跨海你必须用航空的形式。 嗯，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亚洲的人口密度之大，可能也是其他地方所不能相提并论的。 对对对，无法比拟的， 是吧？ 嗯， 比如说你上次刚飞的这条航线，你飞到北美去，然后转到南美的那个航线，事实上我们看到飞行的跨度非常之大，但是它一定不是最密集的，没有那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要飞这么远的距离。 就是因为我们分段飞了， 对吧？ 所以其实每一段呢，感觉飞机还挺满的。 对， 因为有人会去美国， 对， 也有美国人会去哥伦比亚、 去南美。 对对 对。那刚才说这个跨境航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对比一下。如果是国内航线的话，我们指的国内航线就是说、 嗯、 如果在不办这个相关的手续的情况下可以飞行、 嗯、 那中国国内的航班的密集程度我想应该是世界上也是之最了吧。 对， 因为我们知道从你刚才说京沪快线的时候，你知道每天就跟火车跟那个航班有点像什么班车， 对对对， 是吧？有点那个意思了。 对， 因为他们就说很多时候这个航线在某两个城市之间就像是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之内就有2班。 对， 那这样的密度呢应该可能在我想欧洲那样的国家和北美那样的国家可能都不太 无法实现。 对，不太可能。 嗯 嗯， 今天我们的头两条环球趣闻录哈，一个是说到了飞到太空当中、 嗯、 还有一个是说到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航班的飞行、 嗯、 一直在说飞行的事情，我们也听一首歌，来自赵传的飞向月亮，稍后继续来到环球趣闻录。 飘起身影，浑然披上夜衣，辽阔的大地上蓦然回首，一切都已消失。月光下 说完了之后，我们也要再说一说陆地上的这交通的问题，因为刚刚讲到说亚洲的航线非常的繁忙，那么在欧洲方面，欧盟的15000名青年今年夏天可以免交通费游欧洲。 嗯，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可能各位都觉得，哎，是不是也可以针对一下这个全世界的青年们啊？ 就恨自己生太早。就欧洲的这个铁路本来对于不同年龄层就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就已经非常划算了。 我知道他们好像在那边待着的人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可能会享受到青年票， 25岁以下都算青年。 对对对对。然后有一些人说，其实这个有的时候对比啊，也不一定要选择这个陆地交通，因为他们说航空业很多时候打折的时候那个折扣之低是很难想象的。 可是铁路时间更准点啊。 啊，对，铁路可以在天气方面免去很多麻烦。 是。 刚才说到的这个欧盟的这个15000名青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免交通费游览欧洲呢？这是欧盟最近推出的发现欧盟计划，他们向15000名成员国青年，听清楚了啊，这个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欧盟成员国、 提供免交通费的这样一个措施，让他们今年夏季在欧盟范围内旅游，增进欧盟意识。 嗯， 哎，这个话说的其实还是有背景的啊， 是 因为很多这个欧盟的国家呢，在这一点上恐怕有一点同床异梦的意思。 对，那依据这项计划呢，15000名年满18周岁的欧盟成员国公民，6月起可以在2周内申请免费的火车票、汽车票和渡船票，部分情况下甚至可以申请到免费的机票，在最多30天内出国游览欧盟28个成员国中1到4个国家。申请者呢，会参加关于欧盟遗产、文化和时事的测验。除了交通费之外，申请成功者其他出游费用呢也是需要自理的。 嗯，交通费大头啊。 对呀。 是吧，欧盟呢经由欧洲青年门户网站来接受这样的申请啊，据说一个评委员会要去选一下，因为你知道他们只给15000个名额。 嗯， 15000个名额对于欧盟这么多的国家来讲，这么多的青年人来讲，其实是非常少的， 还是有竞争的、啊、 是吧。那么第二批申请预计呢是在今年秋天启动，具体情况他们会视这个预算结余和参加者的反馈来决定。 嗯、 还是钱不是那么多的啊。 对，这样计划是由欧洲议会提出的，预算是1200万的欧元，折合人民币大概是将近1亿。欧盟委员会说了，这项活动有望给15000名年轻人今年夏季周游欧洲一个机会，帮助他们去发现这片大陆丰富的文化遗产，也去接触一下成员国这个其他成员国的这个人，了解其他文化，并且探索是什么把欧洲团结在一起。 嗯，好，希望其实有关的一些机构也可以来参考一下哈，给青年人提供免费游的机会。 对， 交通费真的对于年轻人的出行来讲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咱们这儿有，咱们这儿这个公交车有月票卡呀，学生卡、 是不是航空也可以这样办理？或者是火车、火车现在有打折、 对，有学生卡 是吧。 有学生票， 据说在每一个这个淡季和旺季之间他们会分别有不同的打折的一可能。 对 啊，有很多线路可以来挑选。好，接下来咱们说完了交通问题，来看一看景区啊。我们说到这个景区呢，是来自加拿大的一个女子，叫做林赛内梅特，她仅仅花了75小时6分钟，据说就逛遍了全部12家迪士尼主题乐园，创下了以最短时间游遍全部迪士尼主题乐园的世界纪录。 我无法理解她是怎么做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内梅特现年31岁，在博客上自称是迪士尼的铁杆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网站报道说呢，他先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出发，游览了2家主题乐园，再前往佛罗里达州，在华特迪士尼世界度假村拍摄自己游览全部4家主题乐园的身影，随后呢坐飞机飞往了欧洲，游览了法国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区，包括巴黎迪士尼乐园和华特迪士尼影城乐园，接着又马不停蹄飞往中国，先后游览了上海迪士尼和香港迪士尼乐园度假区，最后在日本东京逛完了东京迪士尼乐园和东京迪士尼海洋世界以后结束旅程。 我的天哪，这个人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怎么说，空中飞人。 嗯， 因为我倒不知道他在迪士尼乐园当中该怎么玩，但是他飞的这些地方每 光设计飞行线路就已经很烧脑了， 非常非常复杂。 对， 按照这个迪士尼不是迪士尼，是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这个规定说这个人呢，他必须在每家乐园你至少要逛一圈，而且得到2名证人证词才算你游览成功完毕。那不过呢，这对于这个内维特而言据说不算什么，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80个小时之内游遍上面我们提到的所有的主题乐园，可是他已经突破了自己的极限。 对，是75个小时。 75小时6分钟。 他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确保赶上每一班航班嘛，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

我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医生一辈子离不开书，一天不读专业书就跟不上知识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医生还需要读专业以外的书，扩展视野，丰富人文，读的书越多越能安安静静地给病人看病，越能关爱和尊敬患者。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总有一个理由让你说走就走，铁了心要请假，谁都拦不住。环球趣闻录，每周给你新的请假理由。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环球趣闻录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记得在刚才我们上半段结束的时候说到了迪士尼乐园。 嗯， 迪士尼呢应该也是一个老牌的啊主题乐园了， 是 这家公司历史悠久。但要说到小时候的记忆呢，应该在我的小的时候啊，那个年代童年时期有很多卡通形象并不是来自于迪士尼， 嗯， 来自于邻国日本的也有一批嘛。 对， 比如说有一个 修哥呀， 花仙子 啊，花仙子我不太熟，但是那个哆啦 A 梦啊， 哦，嗯，那个都是我在少年以后的事情了。如果再往前回忆，有一个形象，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还都知道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机器人，小小的机器人，能量非常的强大，他叫做铁臂阿童木。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我没有看过相关的漫画和动画片儿。 哎， 但就是这个形象， 后来在前几年出了一个电影版，剧场版， 哦， 就是电影版。那个其实还是可以看一看。 嗯， 铁臂阿童木在那个年代占领整个电视荧屏啊，就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嗯， 阿童木是最厉害的。 嗯， 然后这个清水博士发明了啊，这个日本漫画铁臂阿童木呢，最近我要提到它是因为它的一幅罕见的手稿在5号的时候，在巴黎那个地方拍卖了。 拍了多少钱？ 大概接近27万欧元。啊，也就是205万元人民币成交， 哦， 创下了漫画作者手冢治虫先生作品拍卖价的最高纪录。 这是一幅35厘米乘25厘米的手稿，由墨汁和水彩绘制而成，六格连环画，描绘了阿童木和敌人战斗的情景。那法国爱德拍卖行呢，最初估价估计拍价大概是在4万欧到6万欧。 我的天！4万欧到6万欧， 50万人民币之内吧。 结果 没想到实际拍价几乎是估拍价的5倍。 嗯，这个拍卖行的漫画收藏家李奥里他认为，这幅作品最终拍出高价是除了因为啊这个铁臂阿童木的形象深入人心，还因为漫画作者手冢治虫的作品极少出现在这样的拍卖会上哦。 这个作家手冢治虫呢，出生于1928年，在1989年的时候离世。他创造的机器男孩阿童木形象，1952年到1968年由日本漫画杂志连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都收获了粉丝无数，成为了一代人的成长记忆。 嗯，刚才我没有说错吧？这确确实实是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是小男孩啊， 嗯， 简直离不开阿童木了。你知道有一个品牌跟阿童木这个形象紧紧的那时候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阿童木这个动画片只要一放完。那个品牌的广告就来了，然后有一个阿童木，小阿童木从那个电视荧屏的右边飞到左边，边飞边喊卡西欧、 啊、 小时候的记忆 印象太深刻了， 这已经是不知道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那个画面。 嗯， 嗯，好吧，说完了会从屏幕右边飞到左边的卡西欧阿童木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动物哈。之前也讲过日本奈良的小鹿，看上去很温顺很可爱，有过袭击游客的事件。 对、嗯、 那最近呢、 哎、吃饼干。 对，澳大利亚的袋鼠也频频袭击游客。 嗯， 所以到底是谁惹的祸呢？ 哎呀，这个事情可能在澳大利亚每年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关于袋鼠的一些事故啊，有的时候可能是交通事故，因为我们知道袋鼠它有的时候会在马路上 对、 啊、 突然出现。 对、 嗯、 这个家伙它有点笨，你不觉得吗？就是它不是那么对，它不是那么灵巧， 而且蹦一下蹦太远了，所以它自己可能没有估算好量 哦， 对不对？ 刚刚好撞上、 嗯、 但是还有呢，就是说到澳大利亚呢，袋鼠太多也会造成麻烦。到澳大利亚看袋鼠的时候呢，有很多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喂袋鼠、 嗯、 其实在很多那个澳大利亚的袋鼠的那个生态区里面，是大家可以拿东西去喂它的， 但是那不是野生袋鼠。 对，我也会买很多的那样的小食品然后喂它、嗯、特别好玩，就你的手老湿湿的它吃吗？ 对，吃东西都需要唾液帮助嘛。 然后但是现在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到了澳大利亚，如果你在有一些景点你要去喂袋鼠的话，你要注意了，可能会遭到制止，因为可能出现危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热门景点里面发生的这个袋鼠袭击游客的事件是屡屡都会有。 嗯， 专家说这其实就是因为游客们喂袋鼠吃胡萝卜惹的祸。 嗯，那距离悉尼不到2小时车程的麦夸里湖附近草坡上，经常有大群的袋鼠出现。不少旅行博客和这个旅游网站都会介绍说，这儿随处可见可爱的野生袋鼠，足够驯服，可以靠近合影。然后就有不少游客拿着胡萝卜去逗袋鼠。 这本来就是一个悖论啊！刚才听到了说可爱的野生袋鼠，结果呢，他又说可以驯服，是足够驯服的。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有矛盾啊。 对啊，野生袋鼠怎么可能被驯服呢？ 对。 然后呢，游客就想说拿通过胡萝卜逗你，哎，你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跟我 这样刚拍张照片。 对。嗯，但是呢，旅游巴士司机沙恩·刘易斯说了，每天都有游客被踢被抓， 嗯， 就挠。一名女士从眼睛到下巴甚至缝了17针， 天， 这不就破相了吗？ 嗯， 他说了，袋鼠一周看见至少2000名游客，可是他们根本不需要2000根胡萝卜，或者是2000个香蕉啊、面包啊、薯片啊、饼干呢、啊，甚至还他还看见过有人喂麦当劳、肯德基玉米片、燕麦片。哦， 就是人吃什么就给什么喂什么。 哦，有一次一名男性游客虽然没有喂袋鼠，但是他10分钟前去过麦当劳， 嗯， 所以可能身上仍然残留着快餐的气味， 因为原来有人喂过这个东西，对不对？ 对，结果腹部就被袋鼠抓开了一个大口子。 哎呀， 嗯， 所以专家提醒啊，说对于袋鼠而言，青草之外那都是非正常食物， 它不是杂食动物。 对对对，他们常常被游客喂的这些非正常食物之后呢，就不再怕人了，而且他有点就知道那个味道，他就觉得那个味道，所有带那个味道的东西都是可吃的。 谁不爱吃更好吃的东西？草有什么可吃的呀？是不是？一吃到胡萝卜来还甜点。 哎，这么一说，证明这个其他吃草的动物其实都是假的哈，就是没吃过别的。 是没吃过别的。 这个理论呢，这个动物饲养员提醒大家说，如果袋鼠之前被喂过胡萝卜100次，当他们再看到胡萝卜的时候，就会主动去拿，可能变得有攻击性，他会踢，会用前爪来抓，尤其是他们想获得喜欢或者是能让他们上瘾的食物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那他也解释，对袋鼠来讲，胡萝卜堪比垃圾食品， 哦， 会让袋鼠发胖、易怒，还容易患上致命疾病。 所以食草类动物它吃草是对自己的身体的各方面机能是最稳定的， 它是维护用的。 对，但是如果它吃别的它会爱吃， 嗯， 可是对身体可能不好。 听过这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谣言还是真的，就是说喂狗的时候， 嗯， 狗狗呢有的时候说巧克力不能喂它的， 巧克力和葡萄 致命的，对吧？ 会致命。 然后说特别咸的东西不能喂它， 人吃的都不行， 对不对？ 就是它吃的东西不能带盐。 所以，人啊，不要就是你所喜欢，你以为大家都喜欢，是吧？人类跟动物还是有区别的。 对， 人家这个机能其实很健康的，咱们吃的这个太不健康了啊！ 对，咱们吃的不健康， 节制一下 是。 说到吃的东西，来再看一个啊，今天还有这么一条消息。 今天我们在健身群里面还在聊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教练是德国教练、 哦、 然后他说在德国，他当年在留在德国的时候 啊， 德国的河里的小龙虾是被保护的。 哦，小龙虾是吧？ 对、 哦， 河里的小龙虾。 来，咱们去鬼街。 但是最近德国柏林的市政府呢，就鼓励市民开吃小龙虾。 为什么呢？ 因为来势汹汹，不应该鼓励本土市民开吃啊，应该对中国放宽签证政策。 又来了， 说吧，你们想把小龙虾吃成几级保护动物？ 这个研究显示啊，说去年起在柏林快餐啊，不是快餐，是快速，你看我想到吃了。在柏林快速繁殖的淡水小龙虾现在可以放心的使用了、 嗯、 啊，说柏林市政府呢，因为向当地的一家农场发放了许可，那允许后者在柏林的两处公园里捉小龙虾，然后卖给餐厅和普通的顾客。 嗯， 原来是不准是吧？ 对， 后来发展到实在太多了，没办法。 但是小龙虾那它是杂食类动物嘛， 嗯， 然后生长速度又很快，然后繁殖速度也很快，适应能力又很强、嗯、所以呢就在当地生态环境中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那这种淡水的虾呢，肉质很鲜美，得到了很多食客的青睐。只是柏林市政府不允许普通市民去私自调捕小龙虾。 嗯，柏林市的环境保护部门的官员他是这么说，这种原产鱼，你看原产鱼哪儿啊，这种原产鱼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生物、 嗯、 去年现身在柏林的这家公园之后开始快速繁殖，大约4000只已经被捕获。他言下之意就是说里面还多的是呢， 多的是呢， 是吧？ 然后只不过当地人可能，你看德国人本来就三大五粗的，他们吃肘子大快朵颐的，但是包小龙虾这种对他们来说算是精细运动，对，可能没有咱们那么娴熟。对， 刚才我好奇的是，他说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 啊，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其实最早不是生活在中国的， 对，所以很多人包括去夏威夷也能吃到小龙虾、 啊、 去美国当时我去那个路易斯安那州 啊， 小龙虾就很出名， 也会， 所以那个 Jumbo Layer 那首歌里面唱的就是小龙虾拌饭嘛、 啊对对哦、小龙虾拌饭，我一直以为是龙虾拌饭， 那个什锦菜其实就是小龙虾拌饭嘛、 哦、没有我想象那么高级啊。来再看一个成灾的事情，从南美洲引进的河狸鼠最近在意大利北部也是泛滥成灾了。 嗯， 当地的一名市长想出了消除鼠患的新点子。嗯，来看一看什么点子啊。31岁的杰雷德卡普廖利市市长叫做马尔基，他呢跟大家说，我已经尝过河狸鼠的味道了，有点像兔肉，哎，所以他呢鼓励大家吃，让这个鼠患消除。 哎呀，这个我不能接受。这个市啊，位于 不是和河狸鼠不一样啊，跟 伦巴第大区 原来小时候见那不一样。 克雷莫纳省不叫鼠的，这就不行。 哎呦， 总之吧，它是一种体型较大的食草类半水栖的 啮齿动物。 啮齿动物，对、嗯，大概一个世纪前从南美洲引进了意大利，以获取皮毛。 嗯， 那由于缺乏美洲鳄、大型蛇类和鹰这样的捕食者，以及它们自身的繁殖速度太惊人了， 嗯， 所以河狸鼠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北部的数量迅速增加。当地的农民经常就抱怨他们毁坏庄稼和堤坝。 嗯，这个是致命了， 因为啮齿动物它需要啃嘛，不停的啃， 而且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东西都能啃吗？ 哦、 啊、这个是很可怕的。 嗯、哦、 那仅仅在据说的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这个河狸鼠的数量就有100万之多啊，伦巴第大区的河狸鼠的这个数量呢高达130万，甚至在首都罗马中部呢，人们都可以看到河狸鼠在他们台伯河岸边来啃食苔草。 意大利政府每年花费数以百万的欧元用于控制河狸鼠数量，并且希望民众可以自发设置陷阱去捕杀他们，但是并不奏效。 嗯，这个市长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了啊，只有意大利人肯吃这个河狸鼠才可能控制他们的数量，就是外地人来了吃的这人太少了啊。 嗯， 他说这是我的想法，让我们开始在餐馆和乡村美食街上吃他们吧。 嗯，那这个市长的提议呢就引发了网络热烈讨论。有位支持者写道说，已经试吃了几次河狸鼠，他们是很爱干净的食草动物，可以跟洋葱一起炖或者用烤箱烤，味道要比兔肉更好一些。 是不是有可能接下来你有一次去意大利旅行的时候端上餐桌的就是河狸鼠？ 但反对者认为说，食用啮齿动物目前在意大利属于违法行为 啊，这只是一个提议。 还有人认为、嗯、外形类似大老鼠的河狸鼠很难让人下咽。 嗯， 有一位反对者写道说，我还喜欢